喂，欢迎大家收听坚尼地道啊！今日是11月20号星期日的晚上，咁我系爆石啦，有糖水， 水系 大家好， 大家好。 喂，糖水，我哋上一集讲完呢个美国总统大选，咁真系你有冇戴眼镜先？ 喂，我就理性上咧就觉得佢有可能赢啦，但系你知理性同埋呢个感性咧系唔同啊嘛，即系你明知。雖然我覺得佢會有機會，但係即係等於你知道人會死噶嘛，但係你見到個人死咗，你都唔會啊、哎、又死咗啦咁樣，即係成件事係錯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 咩成件事係錯咩意思先？成件事錯係人民選擇錯誤，定係成件即係佢選所謂總統，即係全世界都要去，即係譬如好似清靜咁樣，睇下美國人選總統選錯咗，跟住全世界要咩咁樣啊？ 咪即系你会感性上你觉得啊呢件事系唔会发生噶嘛？即系你会觉得，即系发生咗就诶真系噶， 即系会发生咗。你唔好话马后炮啊，其实即系你睇翻由即系我谂最明显嘅就系即系 Brexit 呢一个公投，即系你睇到咦好似即系而家唔系讲紧话理性啊，又或者系。譬如 pundits 會成日話哦，八成都會係 Hillary Clinton 會贏啊，咁但係即係就係依兩成就贏曬啊咁樣，咁啲 polling 又完全錯曬啊，咁所以即係希拉里失賓州啊，依啲咁嘅事就會發生咯。 即係譬如我知佢係合法選出嚟，佢亦都係好有機會贏，即係賽前講，但係錯就係話即係。哇！即係等於你，譬如你梵蒂岡選教宗咁，哦，都係跟足程序做，哦，佢選咗尼姑出嚟做教宗喎，即係你會覺得，誒咁都得㗎咩？呢、這個世界咁樣咯，即係你個 expectation 唔係咁樣咯，即係你個 expectation 即係話，喂，即係譬如，哎，真係正啱嘅，即係等於你選咗個可能連環殺手出嚟做呢個教宗咁樣，你會覺得啊都得嘅，咁樣佢哋都中意選都得嘅，佢哋講寬恕嘛，咁你咁講都得㗎。咁但係你唔 expect 咁啊，同埋你作為一個譬如澳洲人咧，你心諗就會覺得，哇！點解你哋八年之前已經搞咗一鑊嗰啲金融海嘯出嚟，選咗呢個小布殊咗八年之後，你今次又想搞咩呢？你啲美國人咁樣，即係你哋唔好累街坊啊嘛，做埋啲嘢。 唔係，會唔會對共和黨有一種偏見呢？ 偏見，我覺得難免嘅喎。當你經歷咗呢個小布殊八呢、這個金融海嘯之後，即係你會。系咯，你難免係會咁樣睇嘅。 即係而家好多人都話，即係你選咗個狂人嚇、啊，即係呢個嘅 Donald Trump 咁樣，即係佢你會 expect 佢用佢 expertise which is 係即係譬如第一樣嘢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咁樣，即係去將個經濟去復甦咁樣。你自己點樣睇呢件事？ 我自己覺得係有可能嘅呢件事。我讲翻分析翻少少先啦，咁样即系情绪好震惊啦呢样嘢，跟住我公司咧就开大晒个电视啦，嗰日就即系我公司长期都开咗电视嘅，咁咧嗰日咧就开大晒声，咁咧就转到咁上下咧，跟住我有个美国即系美国人嘅同事咧就要 I need a drink， 咁咧就攞咗酒出嚟怼啦。 即系喺办公时间喺个 open desk 度攞住支酒喺度怼系嘛？ 大家都体谅佢嘅，因为咁跟住我哋大家都走去斟杯酒嚟饮啦。 攞景啫。 其实咁跟住就选举之后就有好多分析嘅文章出翻嚟啦，就即系话点答，即系嗰啲，因为嗰啲傳媒佢自己都好震驚啦， 都話啦，頭先之前話八成係希拉里會贏， 我覺得自己個 po 都錯曬嘛，即係因為咁但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今期 Q&A 啊 ，Barney B. Joyce 有一個做咗一個好有趣嘅實驗嘅喎，點解會咁樣啫？咁跟住佢問 Q&A 入邊嘅現場觀眾，咁你哋有幾多個人支持 Trump 啊？成場得八個人，咁係咯，即係其實大家都生活喺自己嗰個 bubble 入邊。包括嗰啲傳媒嗰啲人，即係就算佢做 po 啊，即係你明白傳媒佢都唔係神仙嚟噶嘛，佢唔係真係 reach out 到去，尤其是美國一個咁複雜嘅，即係其實美國係52個國家嚟噶，

譬如有啲人，啲美國人咧會Trump 唔代表共和黨，係係，即係我覺得係美國人先會講得出呢啲咁奇怪嘅説話，因為我覺得首先一樣嘢喺美國就係佢哋覺得係自由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一個每個人都係。即係個人自由嗰個強調，所以 Trump 係唔代表共和黨咁，但係喂大佬佢共和黨初選嗰選咗嚟，跟住佢又代表共和黨去選中，跟住你而家話 Trump 唔係代表共和黨，咁代表咩咧？咁即係我覺得係好美國，即係好荒謬嘅一個講法啦呢樣嘢。另外有好多 interpretation 就係話，即係由 Brexit 開始到而家就話一個 globalist 同埋 anti-globalization。咁我喺 Facebook 度睇到好多呢啲咁樣嘅。文章啦，咁但系首先第一件事我就覺得好荒謬，點解一個 anti-globalization 嘅 message 會喺 Facebook 嗰度出現嘅咧？ 係一個咁 globalization 嘅地方， 係咯，咁 global， 咁 global 嘅 platform， 你喺度 anti-globalization， 真係好奇怪喎！真係我覺得，跟住仲用我仲要用我蘋果嘅手機嚟睇呢個咁嘅 message。 我諗佢都係用蘋果嘅手機嚟擺上去。 啊！我谂佢都系用 Mac 啊，或者诸如此类。咁咧，但系如果你真系讲翻话咩tariff 啊，你即系话中国贸易赤字啊， 系关税， 关税加翻几十 percent 关税，咁嗰啲我觉得系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觉得有啲系攞嚟讲啊，因为你即系、就是、你谂下，其实首先你美国真系个工，其实本身美国工业系好强劲嘅，美国系工业好强劲一个国家，个工业出个产值同埋出口都系。非常之犀利，咁但系問題就係而家嗰啲工業唔請嗰啲低技術嘅工人，或者請得少，所以嗰啲工人先冇嘢做啊嘛。即係就算你收30%、40% 關税，咁你譬如你嗰啲低產值嘅，你一個譬如你打上你 Kmart 買個水壺可能10蚊，咁你來貨可能3蚊，咁你收佢50% 關税，即係4.5，咁佢咪賣你12.5咯。咁佢都唔會有啲咩影響㗎啦。咁同埋點解會有貿易逆差，就係因為最大原因對中國有貿易逆差，就係因為中國用翻版㗎嘛。咁呢個貿易逆差永遠都存在，即係除非你 咪仲要告返你嘛。 佢仲要告返你，要告返你新把輪抄 抄乔丹，抄哥顿，系咪Jordan抄乔丹啊？即系依一 系啊，咁所以你咪要搞 TPP 咯。你一来唔同佢玩，二来就话你 make sure 你嗰啲贸易伙伴系冇剥削人权嘅，唔好去想尊重知识产权嘅。咁一来咁佢哋嗰度啲生活，啲人生活好啲，咁你美国又可以卖多啲嘢俾佢，咁样你当地嘅工人咪会生活好啲咯。咁同埋就算係你收返啲版税返嚟，都係結果都係益咗嗰啲 blue state 嘅啫、你結果唔係嗰啲未去咗加州嗰啲版税係咪先，未係荷里活，未係直谷啊 ,Seattle 嗰啲地方，又唔會去咗嗰啲咁嘅 red state， 都唔會去咗嗰啲地方啦。所以我覺得都係有啲攞嚟講囉。咁但係 anyway 啦，我覺得今次呢真係是回去一個意識形態之爭啦，可能即是未來那四年可能是會孕育出一種新的左右翼的意識形態，在2020年的選舉裏面可能是才是決勝負的。 你自己覺得他就這樣看啦，即是他剛剛上任不夠兩個禮拜這樣，你覺得、做不做到這一任呢？捱不捱到？ 你讲到咁悲咁， 其实讲真咧，四年好快嘅，就你谂下，梁斐振英已经差唔多完啦，佢个 term 系咪先？即系我哋嗰阵时，我仲记得四年前，即系 CY 上任嗰阵时，仲话，唉，唔做得耐。即系我记得黄毓民、黄珊每年都会讲一次啊，唉，唔做得耐，讲四年。即系你谂下几快？其实做一届其实系一个好短嘅时间嚟嘅。 唔系，正如我所讲，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系想做，即系真系想，譬如其实易做嘅。而家呢个情况，因为你最棘手嘅已经解决咗啦嘛，我讲话。咁而家经济上升翻，即系只要你做翻少少基建啊，嗰啲投资多啲啊，即系你增大嘅赤字，你系可以。

即係當你冇人再參與，即係去頂門嘅時候，即係你都冇機會影相啦。而家 咪就係咯，咁你點樣鼓勵香港人用更大力嘅聲音去反對啫？咁你當日即係都唔係大力㗎啦，你霸嗰條街，咁你即刻就叫人散咯。 係， 咁你不停又叫人散咯。我真係好難拿捏你嗰個大力係有幾大力喎，咁我大力少少你又話唉唔好啦，都係咁樣都係縮返啦咁樣。咁你又唔係要爭取成功，咁你大力少少嚟做咩呢？ 大力黐黐個唔好咁樣啦，即係我記得佢，我最記得佢講過，將即係當佢擺呢篇 status 上網嘅時候，即係我都其實我之前都心灰意冷咗一段時間，我都話我唔會再 share 啲咩特別嘅 post 即係上去啦，即係冇乜意思冇乜用啦咁樣。但係喂，我見到佢呢個 post 我都頂唔順，我都要 share 翻出嚟，我就話我就同佢講下大聲，其實即係你想有幾大聲啲咧？即係你想點咧？即係咪叫香港人嚇企埋一齊喺時代廣場度好大聲話唔好？咁啊 ，OK， 咁啊，即係政府就哦，咁啊，好啦，咁我唔搞啦咁樣。你諗下，即係好似頭先咁講，我會覺得啦，即係79日嘅呢個佔領係其實係最大聲嘅香港人嘅，即係呢個係已經係嗌破喉嚨嘅聲音。 嗰個係意義嚟嘅，即係上天賜俾香港人機會，即係一個偶然發生嘅事嚟嘅。 咁我哋冇去 好多偶然嘅事。即係先至出嘅到嗰樣嘢囉。咁當然有人力嘅因素喺後面。力量啊，即係嗰啲。 有人為因素，冇人力。人 因素喺後面。但係即係譬如你估唔到黃之鋒會俾人即係俾人打嗰班細路咁樣。係天意囉。有好多巧合喺入面囉。 即係我好記得就係話譬如我琴日同個女去玩具反斗城咁樣，佢咁啱有抽獎，嘩我連續抽咗兩我連續中咗兩次喎，即係跟住我同我老婆講，喂唔掂啊，快啲走啊，我驚惡運會嚟到，即係你一個人你係唔會有咁多次機會擺喺你面前，你係會中到啊，咁所以即係你當佢運喺呢度嘅時候，你就要走。即係我會覺得第一個一樣嘢，我之前冇講過就係話，即係其實咧 Facebook 譬如話 Twitter 咧有一種風氣嘅。譬如啦，如果一個人喺 Twitter 裏面話啊 Donald Trump 咧一定唔會贏嘅咁樣，即係譬如一個市民 A 咁樣喺個 Twitter 咁樣寫啦，跟住就會有個市民 B 出嚟話。就會 retweet 翻佢依個咁嘅 tweet， 佢就話啊係 Donald Trump 咧，今次就一定會贏啦，因為咧嗰、那個市民 A 咁樣講，即係其實就對好多人嚟講，就係話我哋以為自己好大聲啊，糖水，即係我哋以為自己即係我都仲係啦，你嗰句名句啦， 即係打即係 Facebook 有人就係 對住 太快， 我哋就係活咗喺呢個年代裏面，即係我諗 social media 世界會聽到㗎啦，咁 係啊，我諗我哋 social media 就有呢個咩問題，我哋用咗 social media 用錯咗，即係我哋用咗 social media 發生。當然以前嘅譬如茉莉花革命啊，都係因為呢啲咁樣嘅 social media 而開始到嘅。咁但係即係可能呢一個咁樣嘅方式已經唔係再係。一個成功嘅模式，因為失敗嘅次數比成功多好多咯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，即係我哋仲係以為嚇喺即係 social media 度講幾句嚇咁、就話啊好有影響力啊。即係我而家講緊俾即係講緊班 KOL， 其實而家即係一路你會見到其實嗰個 social media 影響力已經再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咯。即係好似個勢好似去翻，咦？好似而家要去一個再開拓翻一個新嘅戰場或者一個新嘅地方，先可以再召集到即係一啲嘅聲音咯。咁我哋嚇、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嗱，我諗清靜都唔需要講啲咩噶啦。依班人其實都即係可以講嘅都俾人講曬，都冇乜意思再講依班廢人㗎啦咁樣。咁我諗即係立法會已經變咗低腳鴨啦，即係再選邊個入去都冇乜意思咁樣。咁所以即係依一個層面已經冇乜再。 立法會選咗以後唔使再，已經唔係一回事嚟㗎喎。 係啦，唔使再轉返飛返香港去助選啊成啦咁樣。 你無謂選啲人入去喺度嘥時間啦。你見到而家泰國我都覺得佢好慘，咁所以即係我諗佢都唔會做太耐㗎啦。咁所以 等咯， 等咩啊？ 時代革命咯， 又等時代革命啊！即係我即係你我之前你講呢樣嘢嘅時候咧，我都有啲感慨。我記得即係譬如話大半年前啫嘛，講緊二月嘅事啫嘛。即係二月嘅時候，嘩好威型啊嘛，有 term 係咪先？時代革命，我仲記得舉起手，嘩幾型啊！即係我好似我自己用一段時間有個 cover photo 係咁樣嘅。嘩你睇下而家，即係八九個月嘅時間啫嘛，點解可以由呢個天堂變咗打到落去地底裏面喎？你諗下幾恐怖呢個咁樣嘅變化。咁所以即係政治一日都嫌長啦。 嗯， 啊我哋。啊，今日讲到呢度啦，我哋12月再同大家见面啦。 好， 拜拜， 拜拜。